首先咱们关注第一条哈， 嗯， 今天呢首都机场航班逐步恢复了，为什么这条呢？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啊。 是的，那么超强台风山竹，相信大家已经看了各种的小视频，知道它的威力了啊。昨天呢在广东珠海到湛江一带沿海登陆，昨日呢珠三角地区广西福建及海南多个机场启动航班延误红色或黄色预警，截至昨日19时许，首都机场已经取消往返珠三角地区海南福建东南亚航班至少246架次，旅客出行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是的，本次超强台风造成多架次的航班取消，部分航路关闭了，多架次航班变更原有的航路啊。华北空管气象中心15号提前发布了气象预警，空管中心流量管理室及时发布了相关的航路预警信息啊。运管中心于15号下午起集中受理各航空公司取消航班以及航路变更申请，共计400余份。 嗯， 值班管理员做好了航班计划及航路信息的变更，确保华北区域内航班计划准确无误，辛苦他们了。空管中心值班管理员加强对航班动态的实时监控，密切关注山竹这个代号的台风的具体走向，制定了航班改航的方案，努力将台风对空管运行的影响降到最低值。 嗯，是的是的。那昨日呢首都机场进出港是1597架次，其中进港808架次，出港789架次，区域内飞行是5593架次。那截至昨天的晚上7点，那因台风影响首都机场至少取消了刚才说的246架次啊。 是的， 那反正这个华北空管也是提示广大的旅客，今天午后首都机场进出港的航班将逐步恢复运行， 大家慢慢等待着啊。 对对对， 第二条信息呢，如果是10月1号， 嗯， 来北京玩的朋友，一个去处一定要告诉各位。 这个去处，我觉得在经过这次升级之后，那更是人流如织。 俊子，哎，怎么了？豆豆啊， 嗯， 我遥想30年前哈， 啊，30年前啊， 我来到北京的时候， 嗯， 这个地方我是非常的眷顾了， 是吧？ 嗯， 当时还不是这个样子， 红灯高高挂， 嗯， 人流如织足， 嗯， 小曲耳边荡， 嗯， 心情十分嗨啊！ 哎呀，真的是太嗨。这个词用的，哎， 这不是与时俱进吗？ 哎，好好好，不错不错啊。 第二条怎么呢？ 嗯， 让那个周头如此触动的事儿，打通了七处酒吧 哦， 什刹海环湖步道11之后开放了哦。 打通了七处酒吧， 不错不错啊。 对，长约6公里的什刹海环湖步道正在做工程收尾工作， 哦， 国庆节过后呢，就将向市民开放了。届时您可以沿着前后西海环湖遛弯， 太好， 跑步看海，再没有酒吧或者是其他建筑物拦路去路。哎，对啊，酒吧少了7家啊。此外呢，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也已经建设收尾， 怎么样？ 9月30日向市民开放， 正好11到来，可以新的去处哈。 咱们可以去看看哈，建议大家不要开车。 是的， 嗯， 有些朋友就是在那边住啊玩的一些感受哈，别看我就住在雅尔胡同啊，离海边就是后海30米远， 嗯， 可以前想在海边溜达溜达绕道，现在打通了， 嗯， 出门就是后海，心情畅快多了，20年来头一回，你看 是 老街坊老邻居们感觉换了一个新的住处。 是的， 嗯， 说什刹海环湖步道改造提升工程即将竣工，阻挡雅尔胡同高女士看海的望海楼， 你看 啊，已经拆除所有的违建， 哦， 就是咱们说打通的这7家酒吧，它其实都是属于违建的， 对，不正规地。 对对对，亮出了60-70米长的盐湖步道。 嗯， 昨日呢，高女士和邻居特意赶来尝鲜， 戴着头巾，穿着新的衣服， 啊，来，抖起来， 走， 照相啊， 哎。 望海楼是一座3层的仿古观景楼，那目前是一家公司的办公地点，哦，在此次改造升级的过程当中，该公司不仅拆除了违建，开放了门前的海面，还将海边一处200平方米的会议室用作餐厅，哦，为游览市民提供了简餐服务。 是的， 嗯， 什刹海风景区环湖共有7处的主要堵点啊， 嗯， 前海1处，后海3处，西海3处，分别是为这个前海地区的小王府， 嗯， 后海地区的望海楼、金帆俱乐部，还有集贤堂处的主要堵点啊，前海1处，后海3处，西海3处，分别是为这个前海地区的小王府， 嗯， 后海地区的望海楼、金帆俱乐部，还有集贤堂酒吧。 哇， 去过呢，还去过呢，还去过， 嗯。 西海地区山海楼、西海鱼生餐厅和 碧和轩，啊， 也去过 哦， 都去过这些地方，啊， 这几家还都挺有名的， 嗯。 想必拆除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艰难哈。 是，谢谢他们的配合， 谢谢谢谢啊， 是的， 各种嗯， 对，主任啊， 嗯， 张瑞生介绍，副主任张瑞生介绍说， 对， 为了打通这个环湖步道，环路于民， 共拆除违建达到了4800余平方米哈，其中拆除了占用环湖步道的违法建筑大概是近3000平方米， 嗯， 拆除假山两座， 嗯， 拆除了这个栈道8米， 哇， 官亭西海余生饭店， 哦， 清退碧河轩酒吧， 哇哦， 目前正在推进前海小王府、后海望海楼和西海山海楼的内部环境提升工作， 嗯， 预计呢啊，在11之后向市民开放，真正实现前后西海6公里临水步道全线打通，做到环湖于民、环道于民，让百姓可以在这个环境当充分感受到亲水啊、 嗯、 慢走啊、健身的生活乐趣。 是的，然后呢，这个据介绍啊，那西海湿地公园正在进行收尾工程， 太棒了， 9月30日将向市民全面开放， 想去看一看。 对。你看人家说了，我们在水中种植了荷花、菖蒲、 哦、 对等30多个品种的水生植物， 嗯， 湖中心建设了3处生态浮岛，为鸟类提供栖息场所， 很有必要， 对，很注重生态的保护啊， 嗯。 他还介绍说，整个湿地公园还新增临水景观景平台5处，增加湖边观赏座椅40余组，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的方式引入智慧灯杆， 好科技， 对， 好改善我们的生活哈， 没错。 比如说我和道道去了，感受了，那发个朋友朋友圈拍个照片 WiFi 这事儿怎么解决，挺好的， 全覆盖 巨喜啊， 嗯， 什刹海环湖步道还将实现 WiFi 全覆盖，市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知道周边栽种树木的品种，了解对水生植物和湿地方面的科普知识，包括北京城的历史文化等信息， 嗯， 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10月1号可以去感受感受啊。 是的， 很多朋友喜欢天文啊，我们同事大鹏 啊， 就说相声节目的大鹏， 大鹏 天文专家其实是一个， 真的， 对，有一次参加节目那个，都说他是特别厉害的天文爱好者了， 哇哦，大老师就是资深的专业， 对对对， 这爱好者里面 是的 专业的了， 专业的了，这道题他肯定是了解了哈， 对， 叫做火星合月20号上演美丽的天象。 哇哦！自7月27日上演15年一遇的大冲之后， 哦， 尽管火星的亮度在逐渐减弱，但是依然是东南方天空的主角，我还是最亮的星。 对 ，C 位主咖 啊，是的，你们没有人能掩盖我的光芒。 C 位， 你走开，走开。 C 位主咖厉害了。 对，嗯，天文专家介绍说呢，本月20日晚，火星将与月亮上演火星合月的美丽天象。 哦， 还得溜达溜达，是不是啊？串串门儿。 对对对。 啊，进行一下商务交。 对对对，勾勒一下情绪，嗯， 对， 哦， 届时呢公众用肉眼就可以观赏到马尔斯携手月姑娘共舞苍穹的美丽画面， 哦，非常的旋转跳跃了， 是的，旋转跳跃， 啊，睁开眼啊， 睁开眼。 天文教育专家天是天文学理事赵先生介绍说呀，进入9月，火星依然是夜空当中的明星， 嗯，最亮的， 对，发射出橙红色的光芒， 嗯， 由人马座顺行至摩羯座啊， 嗯， 日落之后位于东南方天亮，亮度-1.7等啊，这是专业的数字哈。 对， 月于次日凌晨1时27分落下，前半夜可以感受咱们美丽的身影啊。 是的，大家如果想观看这样的一个天象的话，建议提前百度一下，或者说查一下火星的样子。 对对对， 对，看看到时候哎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不要错过了啊。 对了， 对，20日20点左右，人们将会看到一轮盈突月。 哦。 高挂在东南方的天空， 盈突月， 啊，静静秋月，清辉如水，似乎被清幽的月色所陶醉。火星静静地依偎在月亮的右下方， 哎呦， 感受着月色的温柔啊，抚慰我。 嗯， 此时此刻呢，红色的火星与皎洁的月亮，如热恋中的情侣，在静谧的深秋，就是秋夜当中深情对望。为初秋的夜空平添了几分诗意与浪漫。 它是一个小品的片段， 什么呢？ 就是两个人在这个桥上，这个女生呢也是记了一下情绪， 嗯， 说， 嗯， 啊，你看今天的月亮真圆啊，你有什么感受，老刘？ 嗯， 是啊，今天的月亮真圆啊。你知不知道你浪漫的时候嘛，你就层次要递进去，要跟它平行。 是的，人家说了月亮真圆，这个今天就20日晚上你就可以说了啊，是火星真亮啊。 是吧？ 对， 希望那个浪漫的情绪呢可以升温了哈。那天的时候， 是的， 两条国际的信息告诉各位，中国越南哈将进一步加强旅游的合作，打通内心和地域的防线。 哎，是的，让我们更加紧密，旅行更加畅快。 是的。 由中国文化旅游部联合越南文化体育与旅游部主办的2018年中越旅游合作发展会议日前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 我老觉得胡志明市这个名字好好听啊。 对，胡志明 就感觉有故事，是一个人物， 志明女春娇， 对，有点联系哈。 对， 郑春娇是中越双方在会议上呢就各自在向旅游的管理、游客安全等方面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开展了交流，并推荐了各国国家旅游产品，这很有必要啊。 对啊， 双方表示将进一步的规范各自旅游的市场，进一步的促进中国越南旅游发展合作的这样一个契机。 是的，据了解，中国连续多年成为越南最大的旅游客源国。2017年，中国赴越旅游人数达到了4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00%。与此同时呢，越南近年来赴华旅游的人数也是增长迅速，并成为中国重要的旅游客源市场之一。 其实不单是中国越南， 对 中国按的很多国家的名字都可以这样一套行程走下来。 当然了， 对不对？都是一样的啊， 没错没错。 互通有无，第五条来自于奥地利哦，这是音乐之都了。 奥地利真的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最喜欢的国家之一。就是、 随处一个咖啡店，随处一个街角就传来悠扬的乐曲声音。 维也纳中央咖啡馆， 请进。 好。 挺贵呀。 有没有二泉映月？没有。 挑高非常的厉害的， 真的 宫廷的建筑 就是金碧辉煌、 哦、没错了哈、奥地利上半年接待了中国游客，大家猜一猜，不要猜了，我告诉你们，32.2万人次。 哎，是的，奥地利国家旅游局于上周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了一个媒体发布会，推介因斯布鲁克、 介绍过 萨尔茨堡、 介绍过 奥茨山谷，都介绍过。是的，奥地利国家旅游局于上周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了一个媒体发布会，推介因斯布鲁克、 介绍过 萨尔茨堡、 介绍过 奥茨山谷， 都 介绍过三个目的地的最新动态。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奥地利接待的游客数量达到了1983万人次，增长率为5.3%，其中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也是持续增长，达到32.2万人次，增长率为10.7%。目前呢，中国游客已经成为在奥地利度假的游客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游客群体。 都要照顾我们， 十一马上到了哟。 对，都要照顾中国的朋友哈。本次奥地利国家旅游局在京推广最受中国游客关注的三个目的地：因斯布鲁克、阿尔卑斯之都、萨尔茨堡世界的舞台和奥地利冬季旅游最佳地奥茨山谷，都介绍过哈。据奥地利国家旅游局这么说的，因斯布鲁克是迪罗尔州的首府，位于风景如画的因河河谷，四周群山环绕，这里不仅有多个历史时期留下的漂亮印证，更有现代化的建筑映入眼帘。萨尔茨堡更厉害了， 哇，它是莫扎特、卡拉扬等众多世界艺术大师的故乡。 卡拉扬厉害的， 对啊， 指挥家啊， 也是电影音乐之声的拍摄地。 是的， 每年都有超过4500多场文化活动和多个国际著名艺术节在这里举办。萨尔茨堡作为世界文化的遗产，是自然和历史交融的经典之作。 一年4500，一年三百六十天。 对呀、 一天10场都多。 对呀、每年都超过4500场。 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一天就要好几场。 这个地方简直太盛宴了吧？ 对呀，所以说呢，这个作为艺术之都和自然和自然文化双遗产，它是不一样的。 下一个地方叫做奥茨山谷，它是奥地利自然风景和代表的象征。其中位于这个叫做索尔登盖茨拉西峰的 ICQ 美食餐厅， 哎呀， 曾经是007电影《幽灵党》的取景地。今年2018年，这个山峰又上设立了一座名为007，叫做 Elements 的艺术馆，向公众开放。 是的，展示全是007相关的一些元素东西啊。 哦，对，007也是一个经典的谍战电影啊。 必须的吗？ 现在拍的少了。不像碟中谍那么的频繁了， 但是007还是就是、又出新的了， 是不是？ 对， 现在是英国那个男演员哈。 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雷神的演员也会参演其中。 哦，那个壮汉。 对，怎么到这就壮汉两个字形容啊？ 盛世美颜壮汉 啊，好吧好吧， 是吧？ 对对对， 经常那个衣服撑破的。 是的，好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007系列啊。 是的，其实我们觉得世界那么大哈，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去分享世界的美好。今天呢，在上电梯的路上呢，其实我们有 RBC 的媒体的报纸，我们又上报了啊，不知不觉又上报了。然后我们节目也非常的有感觉啊。 哎呀，旅行号1073，我们是 C 位封面啊， 我们 是封面。 说说我们的大概的节目的介绍。 来来来，这是一档 化面向职场人士提供旅游资讯综合服务的专业性节目， 内容包括什么呢？最新旅游资讯、特色景点的历史地理和人文风情，航班的酒店信息、突出像自由行、自驾游、定制游等个性化旅游服务，讲述什么呢？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那是另外一档 啊，是不是乱入了啊？讲述出行体验和趣闻，节目时尚轻松。 对对对， 对，就是我们俩的头像是不是应该 update 一下？ 对对对，你看 这还是哎、哦，这是不是咱们很多年前、在节目刚刚成立第一年的时候照的？ 微胖的、微肿的时候。谢谢哈，就感觉杰克和洛斯在船头上哈。 是的，是的， 这个船非常漂亮哈。 这个船其实是这个东南亚沿海一带的小游艇。 对，非常漂亮。 在船头。 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11:30到12:30啊、重播是每晚21:00到22:00，21:00到22:00，记住了啊。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哈，唱歌的人也非常的漂亮和动人哈。 刘惜君， 对啊，也是非常低调的一位歌手哈。 是的， 但是他唱了大量的电视剧的主题曲，也出了新的专辑，大家可以听听他的新的声音哈。你想想，在旅途当中有一个这样会唱歌的姑娘，然后有一个会说笑话的朋友，然后录书做的非常棒的一个 partner， 然后呢自驾不用你开我来开的朋友，这四个人真的是完美组合了。 嗯、哦，真的 是。然后如果再多一个人，我就是那个享受的。 再加一个运行力的周驼 啊、哦，对呀、啊， 吃苦耐劳型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对 对，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哈。 对。 其实我们的监制、我们的领导对我们节目非常的关心哈。 是，也谢谢他们。 对对对，明年真的是每周三会有视频的直播了啊。我们会把大人拍的照片、视频都悉数放给各位哈，让大家真的感受到一个3D、4D、5D 的旅行节目。 好开心， 挺累啊。 但是为了节目效果， 我们要做，我们要做哈。听众呢，全世界都跑哈。我们今天说11去哪玩， 对， 听众也是悉数登场了啊。 好， 来说几个来。 要瘦到51的肥仔， 51公斤吗？ 51公斤应该是。 102斤哦，女生 ，其实她可能也就是、这个现在也就106斤吧。 对呀、啊，是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 CPA 考试要在11之后呢？哦、啊，满脑子都是11去哪玩，怎么考试？ 时间的关系，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哈， 对， 就是。事与愿违啊， 事与愿违， 慢慢调整哈、 啊。我们也是要值班的嘛。 对对，李小布哦哦哦，他说，出来讨论一下出游计划。 嗯， 现在天天想就是中秋去哪儿，十一去哪儿，十一之后去哪儿。哎， 喂，亲，你不用工作吗？ 你不 是 学习吗？你们不休息、睡觉吗？ 作业写完了吗？ 对啊，特别羡慕他， 真的，很 喵星不改。 啊，喵星不敢。这时候开始计划十一去哪玩，哈，真是疯了！能想到的地方都已经没票了。 这是个现象。 对，早干嘛了？ 对啊，你是八月份或七月份开始准备，有可能就搭上末班车，对吧？ 嗯，对。 然而便宜，酒票， 酒店机票 也便宜， 嗯， 对不对？ 嗯。 下一个朋友是这个你不在的这个宇宙，哎呀，好感伤的那个名字哈。 嗯。 十一去玩吗？你看，去玩吗？如果两个语气表达，十一去玩吗？ 去啊去啊！ 哎，这里就十一去玩吗？哎 啊，你不想去啊？ 对呀、 啊， 去哪儿玩怎么办？好像苏州、扬州、杭州、常州、无锡，喜欢南方。 嗯， 感觉去哪儿都会被人山人海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那是现在大家不要前往珠三角地带啊！ 这确实是一些天气的原因哈。 是的， 但是十一真的是一个悠长的假期，对我们的难得的休假体验来说哈，我们今天也是细数跟大家说说一些好玩的地方哈。 是的，有些时候呢是不可避免，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朋友还是不能错峰出行的。但是怎么样把这个十一安排的明明白白呢？ 对啊， 可能你提前一天或错后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没错， 嗯， 今年国庆假期旅游人多吗？会不会人挤人？ 那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 怎么安排比较好？ 嗯， 十一假期临近，国庆黄金周去哪玩？怎么玩？成为不少朋友关心的焦点。 是的，那来自多家大型在线旅游机构、对百万级跟团游还有自由行产品的预定、以及线下门店报名统计的情况来看，我们来总结一下。那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 怎么安排比较好？ 嗯， 十一假期临近，国庆黄金周去哪玩？怎么玩？成为不少朋友关心的焦点。 是的，那来自多家大型在线旅游机构、对百万级跟团游还有自由行产品的预定、以及线下门店报名统计的情况来看，我们来总结一下国庆假期最受跟团游游客欢迎的国内城市前十， 这得排名了， 分别是。北京 第一， 桂林、昆明、张家界、兰州、三亚、乌鲁木齐、厦门、丽江和贵阳。 哎，上海、杭州、扬州都没在列呀、 啊？哎， 是不是？ 包括额济纳旗、日喀则、呼伦贝尔、敦煌、海拉尔、稻城、乌鲁木齐、恩施、阿坝、胜寺在内的一批目的地将成为国庆出游的网红。 哎呦，这些还是新进的比较多。 哇，胜寺可赢了。 对呀、啊， 人气激增。胜寺不是在舟山群岛吗？ 对对，没错、嗯。那到底几号出去玩比较合适呢？ 嗯、 到底几号呢？十月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到五是平常，六七是六日，怎么去比较方便？我们综了这个大概大数据显示，十月四号出行错峰首选。 哎，错峰首选哈， 是不是？ 选择在假期中出行，汹涌的人潮是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是是是。 那所以说呢，这个根据各大平台的大数据监测显示， 怎么呢？ 国庆假期出行将出现两大高峰。 第一个， 9月22日前后、 哦， 临近中秋假期的时候，出行人数就明显增长了。 对了， 好多人批假了。 对了， 形成了小高峰，而出游最高峰会出现在10月1日至3日。希望错峰出游的游客可以选择在国庆前或者是10月4日之后出行。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嗯， 对吧？10月4号到7号，您再请一个假，也可以享受一个不错的假期。 对啊， 这个时间关系呢，大家先把这个10月4号那个红点点给啪 mark。 是的，标记一下啊。 对，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的日期和攻略送给各位，这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广告很短，不要走开。 Fall

如果是十一的假期，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酒店哈， 嗯， 然后那个景色非常的漂亮，就应该是这个节奏的生活。 其实我刚才就在想一个问题，十一我们出行 啊， 真的能找到这样的节奏吗？ 就是 对 向往的吧。 对，其实也有这样的地方， 嗯， 那么就看看大家如何去选择。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些推荐啊。 是的，刚刚说了十月四号这天啊，索峰的首选啊， 嗯， 面对出行的高峰，选择拼价出游也成为很多游客的共识。 那必须的吗？ 没得办法的办法哈。 对啊。 那比如说，因为今天中秋假期和这个国庆假期呢，就差了七天， 嗯， 游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拼出超长的假期， 嗯， 来满足高性价比的个性化出行方案， 哦，好好好好， 选择在中秋出发可以休假六天，拼成十六天假期。 对呀，避开出游的高峰啊。那选择在十月八日到十二日休假呢？就是这可以请假五天， 对啊， 可以拼成十四天的长假。 天哪。 你还可以选择在十月四号之后错峰游玩，性价比也是相当的高。 是的，携程啊， 嗯， 国内游产品订单显示，刚刚咱们再来一遍啊，2018年国庆黄金周出游啊，国内出发前十的城市， 出发前十啊， 出发啊，出发就从这儿走啊，嗯， 对， 上海第一， 上海第一，北京第二， 成都第三， 还有重庆、广州、杭州、 南京、 深圳、 天津、 武汉。 和去年国庆数据相比较的话，重庆的上升态是明显， 嗯， 排名已升至前五的第四名。 哇哦，好棒啊。 嗯， 那从目前预定国庆国内跟团游自由行的人均花费来看， 嗯， 最舍得花钱的十大城市 又这个厉害了， 分别为北京、 深圳， 然后是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杭州、 青岛、 无锡 和郑州。哎，青岛厉害了。 对，青岛厉害了啊， 嗯， 有钱 有钱。 这些城市的订单人均花销基本上都会超过3000元， 嗯， 除了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之外，青岛、无锡、郑州是进入了榜单，无锡也很厉害，啊， 恭喜他们哈，啊， 嗯。 而且下一个感受呢，是一批旅游目的地成为黄金周的网红啊。 来来来，看这些网红都有什么啊， 哪些国内目的地的城市会争夺国庆游客呢？那，嗯，是数据多呢哈， 嗯。 数据显示，国庆最受跟团游目前国内城市分别十名的是北京、 桂林、 昆明、 张家界、 兰州、 三亚、 乌鲁木齐、 厦门、 丽江、 贵阳。 哦，与之相关的热门线路均出现报名人数激增的现象。 我的天哪，这些都是热门网红啊， 热门热门，啊， 对，自由行的热门目的地排行与跟团游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为什么呢？ 哎，截止到九月中旬，今年国庆最受自由行游客欢迎的国内城市， 七加九， 哎，这个分别是什么呢？ 嗯， 三亚、 北京。 你看这两个是无论你在哪个榜单它都能排名前三的， 一南一北， 对， 嗯， 厦门、 成都、 广州、 上海、 珠海、 西安、 杭州、 重庆。 哎，除了预订机票加酒店的自由行，今年高铁自由行产品成为了市场黑马。 肯定会的， 哇，高铁真的是太方便了，嗯，就是我坐完之后我就感慨，嗯，有的时候就是近距离的这种完全不用坐飞机， 那必须 高铁是最有保障的， 还舒服，嗯，啊， 是的。然后呢，这个携程平台上数百条高铁线路都出现了预订量大增的一个情况， 可以想象哈，啊，根据度假线路的预订人气，国庆十大网红目的地预测已经出炉，包括刚刚说的额济纳旗、日喀则、呼伦贝尔、敦煌、海拉尔、稻城、乌鲁木齐、恩施、阿贝，还有那个叫 圣寺。 圣寺， 对，你看全都是西北沿线那一带的。 对对 对，嗯， 这时候秋景好啊。 是的，其中，嗯，额济纳旗成为今年国庆的出行黑马， 嗯， 人气同比增长386%。 完了，酒店又订不上了， 又贵了。 嗯，现在你再订可能就有点 没了， 就真的没有 了， 啊， 已经没了。 爆红离不开摄影爱好者的推荐， 必须的。 感谢这些摄影师们，长枪短炮出来那么多好片儿，嗯，啊。 七银， 哎，七银，金秋十一月呢，正是游览额济纳旗胡杨林的最佳时期， 啊， 它就开20天左右， 就是漂亮，就这个时期。嗯， 对，嗯，往年不断在网上出现的相关照片，将更多人的目光引向了额济纳旗。此外呢，近期在抖音上走红的海拉尔、稻城等目的地，今年国庆的到达人数也将明显增长。 对， 嗯， 你看我们都会去网上搜索， 对， 你看搜索引擎那个小圆框，哒哒哒输入字哈， 嗯， 从网上搜索预定人气来看，还有一些旅游城市将成为今年国庆的黑马。 嗯， 相比去年同期，今年十一前往长春， 嗯， 你们那边的哈， 长春 旅游的人数较去年增长了256%。 我的天哪！ 这与今年的六月长春开通了前往长白山的直通车有关系。游客将可以通过长春轻松开启天池之旅。同时老牌的网红重庆啊、成都榜上有名，网上搜索预订人气超过50%。 是的，这些都是非常的安逸的一些地方啊，还可以吃美食。 哎，必须的， 必须的，就去到成都、重庆，哎呀，吃当地的小吃简直太棒了。 没去过，好想想去。 哎呀，真的是，既然知道了哪些地方人会多，那么它就有相对来说不那么多的小众景点。 小众吗？ 对吧？那好多人说我不想挤这个人潮，即便是这些我很想去的地方，但是我还是不想人多。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小众目的地，很多的综艺节目都在那儿拍过，比如很快要播的第六季《爸爸去哪儿》，都第六季了，就走遍了国内的大小景点啊。 好的， 节目当中出现了贵州。贵州呢，其实这个博主 都 去过啊， 很多人去过 那边的、 啊、 对，喀斯特地貌十分的迷人，而且气温非常的凉爽，大家不要以为贵州很热，其实它很凉爽。 对，还有一个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啊，这个取景地浙江的富春。 哎，富春咱们之前说过，富春很好。 这是一个让人待上一年都不会腻的好地方。 哇哦， 富春哈。 对，除了参考综艺之外呢，博主也是找到了几位热爱出去浪的小伙伴，给大家推荐一些性价比超高的好去处。 行。 对，下面这些地方哈、啊，适合短途闲逛，也适合长期久住，一天消费不过200块钱。 哎呦， 哎呀，赶紧去看看吧！ 一张机票钱，享两国风情。 咦，这是什么地方？ 黄金周出游，其实不妨考虑一下融合了很多风情的边境。虽然机票是有点贵，但基本就是花个机票钱。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边境地区人不多，景很美。物价低廉，很符合我们的要求。 哦，是的，这其中提到了一个，就是很这两年它非常成为网红、啊、 也是熟悉的地方。 对，是个小县城，内蒙古阿尔山。 是的， 这个阿尔山市呢有个机场，从北京出发机票是1000出头。但是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机票啊。 对，可以看看去、啊、 对，市区也有车站可以抵达其他省市，森林公园内有大巴，市区内骑自行车就可以了。 是的，住宿呢大概多少钱呢？在林区民宿150块左右一晚。这个市区呢旅馆200左右一晚，这都是均价，应该算是。 对， 是吧？ 然后这个阿尔山这么小，它有什么特色可以玩？有森林公园，还有牛羊肉， 吃的好，玩 的 好。 是 的， 还有一个小火车站， 是的， 去看一看啊。人均呢是150元每天，门票是180元每人。那乍一说阿尔山，可能想不到说这什么地方啊？ 有些朋友不知道啊。 其实呢，它在鸡的脖颈、天鹅的颈项这个位置、 地图的那块， 对，毗邻蒙古国。还有一个很别致的身份，就是中国最小的县级市。小到骑自行车半小时就能从一头到另一头。 好小啊， 好小啊， 骑自行车半小时 比我的家乡黑河还要小。 你想想啊，半个小时自行车人均速度， 哎，不是，也不一定吧。 不对，你看从我家，以前的时候我家住在百子湾，需要咱们电台6.6公里，30分钟。那些没有红绿灯吧？ 对，哎，有可能吧。好近 啊， 可能那我们家好像是从我家走到火车站，从东走到西1个小时。 稍微大点 啊，稍微大点， 配合稍微大点啊。国庆去那儿好时机啊，那个国庆去人都不算多，当时的时候这位朋友去的哈， 对， 而且秋景正当时，如果时间充裕，你可以尝试自驾到额尔古纳呀、满洲里等等一些地方哈，一路上风光那是无与伦比的漂亮，而且与俄罗斯接壤，是另外一种边境的风情。 是的，最推荐的还是阿尔山森林公园。这个因为地质运动形成的林区，有藏在山间的湖泊，也有火山熔岩奇迹， 厉害 啊！仅在一座森林公园内就能感受到沧海桑田， 真的真的是啊，好多的元素， 真的 还有火山呢，还有熔岩的遗迹、 火山有熔岩， 不 要你看我的熔岩了， 无法抗拒你的熔岩啊！林区会有专门的大巴供游客乘坐，班次挺多的，不用等很久啊！提醒大家，最好先从最远处的驼峰岭天池玩，再一路游回到这个天池的起点，爬上1000级的天池，看一个美美的日落啊！ 然后呢，它 就是他们还试过在大晚上跑出去看星空。 什么感觉？ 因为在这个住宿区很早就会熄灯，只有零星的几盏灯火，他就在山上看到了璀璨的星空。 可以的， 如果仔细看还能见到隐隐闪烁的星河银河啊。 我看到过。 哎呦，真的吗？你 看 到银河？ 银河闪闪发光，一亮一亮的。 哎呦我的天哪， 这觉得好神奇啊。 夜空中最亮的星 啊、哦、是是。然后我真的是感觉那个星跟着它一起在闪、哦、哎，那个感觉非常的神奇。 哎呦天哪，好浪漫，好静谧， 周围没有声音啊， 对， 静，也没有鸣笛声，也没有喧嚣声，就是大自然的。 哎，你坐在夜空下你能会睡着吗？ 激动， 好激动啊。 嗯，拿出的小饼。哎，怎么会 小饼呗？你怎么乱入呢？就是桌筒， 就是我，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在我们的豆田呀、田间呀、地头看到过星星， 听取蛙声一片。 对，那肯定是很多诗人不是描述过这个场景吗？ 是是是， 我那时候小，不懂得浪漫和这个灰旧，灰就是灰膜呀，一蹴而就，灰旧。现在我懂了，但是星空看的少了。 你当时没有抬头看星空，光听取蛙声一片，然后逡巡着去抓青蛙了，是不是？ 得去致敬了。真的是那个时候真的会看得到星河， 对呀、 银河啊， 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隐隐看到银河的啊， 没错没错。 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防寒保暖、 啊、 山区晚上真的很冷，就尤其你在山头可能或者说在室外晚上看星空的话，真的会很冷很冷，大家穿点这个冲锋衣，抓绒羽绒服什么的。 对， 阿尔山市区则精巧许多、 啊、 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自己去了欧洲小镇呢。 真好、啊、 哎呀，真的吗？大部分房子都是矮矮的红顶平房，连市里的火车站都是中国最小的火车站，每天也就两三趟车。 这我想起一部电影，回忆之前忘记之后，耿乐演的那个男主角他爸是开火车的、也是个小县城。 对， 每次他们开火车也是父子见面也非常匆匆啊。递个盒饭就扔给他爸，一停那感觉 想到了背影。 非常美好，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哈。 是的， 我们到阿尔山的市区里逛累了，就停下来吃一下真正的当地的牛羊肉。一点膻味都没有， 很新鲜， 非常的新鲜。最重要的是价格不贵呀。唯有大口吃肉才能抵御严寒， 非常的棒啊。 哎呀我天， 这个说的阿尔山好像很，虽然很小但是非常的丰富， 里面很多内容。 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小众目的地啊。然后呢还有吉林延吉、 你去过这个地方吗？ 没有。 同学有没有这个地方的 延吉？ 大学的时候也没有。 没有，但是像高中有延边啊， 有 这些同学是有的哈。 对对对，怎么去哪儿？ 从北京到朝阳川机场2小时左右， 哎，便宜， 机票也是1000出头。延吉市内出租车最多10块钱，包车去长白山来回人均100左右， 方便吧？ 很方便啊。 我觉得10月1号在国内游的话，真的没有国外那种像语言不通啊，人生地不熟，感觉特别的难受，那个感觉没有。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大家想这个找人少的地方，国内就打引号的犄角旮旯， 对， 哎，大家去选这样的地方，我跟你说，往往会给你带来惊喜。 远点，远点， 对。它不是一个大众的目的地，就意味着它景色很好但是人又少。 对，住宿呢，如果你住在延边大学周边，那真是人均80到150。 而且还干净整洁呢。 对，那边有关于朝鲜族的一切，长白山非常漂亮的横在那儿，你又看吧哈。 是的， 人均150一天是平均的价位。 对， 延吉区真的不大，一个火车站，一个汽车站，一个大学，就这些。用出租车司机的话来说，你来我们延吉一天就可以逛完了哈。 对， 只是表面上的， 只是表面。那大家就会想，那就这三个东西，我去那儿干嘛呢？ 对，有一个朋友是从哈尔滨当时去坐火车去的。 他说我是从哈尔滨坐火车去的哈，从延吉西站出来，身边人突然开始说韩语。 对，很像 走进了韩剧韩剧的片场。 对， 因为那儿就是朝鲜族的朋友比较多啊。但是不得不说呢，延吉人其实是很注重打扮的。上了年纪的阿姨脸很白，皮肤很好，仪态也是优雅的。 对，这里的路标标语都是双语的啊，而且排列方式和那个朝鲜语一样整整齐齐。虽然不会念，但是有时候会看一些比如说电影啊，听一些歌曲，还是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对不对？ 对的。那从延边大学的山上往下看，有种遥望青瓦台的即视感。 青瓦台 啊，延吉的建筑也是就是朝鲜族式的方正工整。这几天呢，那几天天气很好，路过的小区操场看起来都非常的干净漂亮。 说一个哈，就这个深井，就是这个朋友当时在一个当地的小姐那儿买了一份拌酱的饭和牛板筋，还往广州家里寄了好多的这样桔梗。但是小姐的朋友圈根本看不懂是什么，因为这是地域的问题，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哈。拌饭酱的作用很多，除了拌饭，想着还可以作为这个饭包， 饭包是什么？就是用菜叶子把肉、米饭、泡菜。 饭包是东北的一种吃法， 是不是？嗯，蒜包成一个团子，一定要一口吃掉。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那儿叫打包饭嘛，就是拿一个紫苏叶或者是稍微大一点的叶子，把饭团捏一捏，米饭放进去，放点菜，包到一起，一口吃下去，哇，简直太爽了，那个感觉。 而且别忘了哈，嗯，这边还有天池呢，对不对？嗯，长白山风很大，经常下雨，为了安全，大家一定要找一些小的天气好的天气去哈。 嗯， 而且这长白山到处是什么呀？温泉呐。 哎，温泉啊，哎呀，真的是温泉也是非常的多呀， 烟雾缭绕的吧？ 是的， 还有地下森林， 能看到这个温就是天池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 对， 然后呢，如果要是再去地下森林和温泉感受一番，那简直是美不胜收。总之呢，延吉和长白山是他很推荐的地方。 嗯， 如果不想玩延吉，可以直飞长白山，那里也有机场，不过长白山相对延吉还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景点。 嗯， 大家都是奔着天池去的嘛，是不是？国庆上山应该是比较寒冷了，注意穿好保暖御寒的衣物，以免在寒风中排队时等得瑟瑟发抖。 对，这是北方的地方哈。 嗯， 最后我们来一个南方的，广西贺州黄姚古镇，没听说过。 哎呦我的妈呀，黄姚古镇 在贺州西客站，可乘坐大巴前往黄姚古镇。 嗯， 约一小时一个班次，自驾打车可以从高速黄姚出口出去，距离古镇2公里。 对，这个住宿呢是古镇内旅馆，价格都在200元以内， 便宜的哈。 嗯，特色豆豉， 你豆豉是个地方哈。 啊，对，豆豉适合拍照的小巷。嗯，商家令人赞叹的口碑意识， 对， 非常棒。 黄姚古镇呢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古镇之一。 嗯， 这里没有吵闹的酒吧， 对， 只有农田和当地的小狗。 嗯， 没有所谓的从那个偶遇，只有浑然 没有邂逅啊， 对，只有浑然天成的喀斯特地貌。 嗯， 黄姚所在的贺州是中国第一个长寿村。 嗯哼， 长寿村空气很新鲜， 对， 天然大氧吧，待几年可以感觉可以多活很多年。 哇，真的吗？这，嗯，刚到黄姚那一会哈，怀疑哎呀， 怎么回事？玛丽， 记得啊，记得刚到黄姚那会儿啊，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差点原路返回。 也不用太玛丽， 因为实在是太安静了，而且人烟稀少，大部分店铺都是关门的。不过第二天清晨，小镇刚刚醒来，一天的生活才正式开始。 作为一个游客， 嗯哼， 去那边的。如果客家的服务意识很好，我们的感觉就很棒。 嗯， 最让人感到舒服的是黄姚的商户， 嗯， 都非常的热情好客， 嗯， 很有口碑意识。快进来！ 哎呀，我的天哪！ 吓我一跳啊！ 这是外，你是外地来做生意的吧，老板？ 快进来！ 啊，快进！ 别走了！ 来来来， 这是那个请到大印儿吗？ 哎呀，你咋太来你？ 人家举个例子哈， 嗯， 曾路过一个酒吧， 嗯哼， 只要进去消费，就能得到。不灵不灵的编发彩绳， 哇，我好想弄一个脏辫儿编上啊， 嗯！还有店员免费帮你编， 哇，简直太棒了！ 前提是有头发。 哎，这头发，哎呀，扎心了。 假发也行。 对，黄姚古镇最出名的食物其实是豆豉， 对的， 一小罐只需要十几二十元， 是 在黄姚的老街行走， 嗯， 那总能闻到浓浓的酱香味， 那个，味道真的是挥之不去的漂亮，嗯，哈。对 对，感觉这个香气能。下一碗饭哈，好多游客买豆豉回去做伴手礼。 对对， 这里的豆豉有很多味道，香辣的、蒜蓉的，感觉可以带一份给家人。 来到这个地方要拍照吧？ 嗯， 我们推荐几个古镇里最适合拍照的地方。 好呀好呀， 尤其是各种小巷子里头哈， 嗯， 小伙伴们呢，当时又逮住了一个无人小巷，拍了半个多小时。 半个多小时呢， 嗯，把小巷的都给拍扭曲了，完全就是自己的节奏凹造型。 哎， 不用担心有人催你啊，因为别人在其他巷子里拍呢。 嗯，是的，我觉得其实南方的一些小镇呢，就是给人一种江南水乡的感觉， 对， 然后非常的静谧，可以让人就是安安心心慢慢的放下来，找一个小巷真的可以半个小时，你想待多久待多久， 就是非常的雕刻时光了哈。 嗯，对， 假期就这么长。 嗯 啊，人就那么多， 嗯， 找几个最想去玩的朋友， 没错， 啊，别在路上闹别扭那种的哈，啊，找一个地方的感受美丽的假期是最惬意的事情之一了。 对，我只想每天有两三个小时在阳光底下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享受时光。 是的，是的， 嗯， 雕刻一下吧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希望大家双节愉快， 拜拜。

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吐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该